品射马十一月部分威水战绩。 咁所以呢一场第四场咧，我尤达嘅心水就系攞只十一号嘅超然做胆啦，就搭四六号嘅理想回报，四号嘅金樽一路同埋一路嘅如真如假。 三四重彩就二四五六九五只互穿捞完嚟买。所以教主第六场的心水就是二号天天精彩做胆，配角就是三号双天至尊，四号世纪武王，八号中华之光，十一号引泉奇美。三四重彩就二三四八十一五只互穿捞完嚟买。 喂，而家已经系月头啦，十一月嘅旭敏射马已经开埋，月费500蚊，而家仲可以经 PayMe 俾钱，记住早买早享受啊！ 大家好，嗱，而家开始呢个旭敏踢爆直播，咁啊，大家即系陆续进场啊，咁我哋就开始做直播。咁啊，今日咧就大家都睇到新闻啦，有线宽频裁员啊，咁就其实就一路都打算向两个，即系其实喺有线咧，老实讲，即系我哋睇有线嘅人啦，即系你而家捞同有线比较，咁你即系睇边个？邊個台多啲咧？我就即係睇有線新聞多啲嘅。OK， 咁有一段時間咧，就因為即係有即係我哋裝咗 Now， 因為要睇英超咁啊睇 Now 啦。因為我唔會睇 CC TVB 噶嘛，係咪？咁大家好多人都同我哋一樣啦。其實而家都冇乜分別嘅啦，無論有線又好 ，Now 又好，呢個即係TVB 又好，係嘛？咁即係我哋都唔會睇嘅啦。而家基本上已經係係嘛？即係有時我自己諗翻起做咗幾十年新聞界，真係覺得好悲，真係咁啊！個社會咧就係 suppose 係向前進嘅，而家咧就係大幅後退啊！所以我今日要講嘅題目咧就係第一就係因應呢一個有線寬頻，即係今日啊，即係呢個新聞部出現呢個即係人事嘅大地震啦。呢個大地震係包括幾樣嘢嘅，第一就係管理階層咧。佢嗰個內部控制加劇啊！咁大家都知道咩原因啦？係咪？邱達昌係主席啊，即係邱德根個仔。中移動啊又有份嘅係嘛？咁啊李即係鄭家純又有份嘅。咁由九倉啊變咗即係俾呢一班人收購咗之後，咁亦都有啲即係所謂隱形中資啊。咁好啦，有線咧由賺錢就變咗蝕本嘅，而家係啊。咁但係即使係咁好啦，你裁員你向新聞部開刀咧，呢個係極為不智嘅。咁你仲有咩睇咧？請問你有線咁啊？即係係咪即係嗰個所謂奇妙電視就好多嘢睇咧？係咪？有咩俾你睇咧？奇妙電視係另外一個無即係無線電視台嚟喎，你知唔知啊？係咪？咁你有咩睇啊？你話俾我聽，係咪？除咗新聞部有咩睇啊？Day One 開始1993年創辦呢個有線電視嘅時候，就是、以新聞部為主嘅啊。咁嗰陣時嘅新聞部主管咧就係、是、羅燦啊。咁啊，燦哥咧就開創呢個香港有線新聞啊。後來咧就另外一個有線電視，等於係有線啦，係咪 Now 啊？咁嗰個咧就係、是、寬頻嚟嘅，係嘛 ？Now 寬頻咁啊。咁即係我哋如果用今天個講法咧，就是、網台嚟嘅，其實嗰個係 OK 啊。咁又係羅燦去開台嘅，係嘛？好啦，跟住即係而家阿燦哥，如果睇翻呢兩個電視台，即係新聞部嗰個變化，即係我諗佢都好感慨嘅，係咪？兩個呢個所謂即係一個有線啊，一個寬頻嘅兩個所謂即係都係同無即係同一般嗰啲 Android。即係模擬電視唔同嘅啊！而家變咗數碼電視啦，全部都要係嘛？咁嗰陣時老實講，即係令到我哋香港人係多個選擇，而且24小時新聞。同嗰陣時你依賴喺呢個無線或者亞視係嘛？咁就有一兩個 main cast 咁樣啊，六點半新聞嗰邊有六點新聞咁係嘛？啊，跟住朝頭早有新聞啊，中午有新聞咁樣啊，夜間 深夜有新聞，時間比較短啲，係嘛？半個鐘頭嘅就係六點半嘅無線新聞，係嘛？咁啊有嗰陣時亞視咧就六點鐘。我記得我喺亞視做完龍門陣之後咧，就新聞部揾我去做另外一個節目。我做龍門陣嘅時候，個新聞部總監咧就係詹瑞慶啊。呢個係93年，係嘛？到98年嘅時候咧，咁就嗰陣時嘅新聞部總監咧就係、是。包雲龍啊，即係已故嘅包雲龍啊，而家走咗啦嚇，咁啊，即係一個非常之即係出色嘅呢個新聞部主管啊，咁佢就夠膽揾我真係做一個叫做講時講非，一個禮拜做四晚，就揀六點半嗰段時間我嚟砌無線嘅無線新聞，嗰個已經有固定嘅收視率，而且慣性收視嚟嘅，咁啊，競爭得好犀利㗎，係咪？呢兩個台好啦，有呢個亞視，有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有呢個有線出現咗之後，係咪？咁啊出現即係又令到香港人有多啲選擇，喂你可以廿四小時都有新聞睇嘅，係咪？嗰陣時互聯網即係未好似而家咁發達啦，而家揸住部手機都係廿四小時睇新聞啦，可以好多報紙都有即時新聞出啦，係咪？即係成個傳媒嘅生態，電子傳媒生態，因為呢個互聯網嘅興起，係咪就出現一個非常大嘅變化，係咪？當然無論有線又好。呢、這、一個 now 又好，甚至乎呢個無線電視嗰、那個新聞部咧，都會受到即係衝擊嘅，呢、這個必然噶啦，係咪？但我哋關心嘅就係嗰個新聞自由嘅問題，係咪？即係你新聞部，你唔可以話啊，佢係一個獨立王國，唔係咁，係爭取一個所謂相對嘅自由，係咪？編採啊，獨立自主，係咪？至少要咁啊，係咪？喂，你管理階層嗰隻手就唔好伸得咁埋，係咪？而家唔係。而家講嗰啲嘢好難聽嘅，即係成個生意佬講嘢嗰陣時，就算即係吳光正時代，即係吳天海，即係管呢、這個有線嘅時候，都唔會咁樣講嘢嘅。就算炒友都係咪？即係佢可以講嘢講到點樣咧？呢、這個邱達昌，喂你自己你老豆都搞過電視啦，大佬，你即係邊個外行到咁嘅咩？佢又唔係叫外行，即係話，喂，佢舊年有個訪問度講咩咧？佢話一個記者。佢會有精力處理電視、電台同埋報紙三種唔同嘅媒介，係嘛？咁嗰啲記者可以溝埋嚟做，係嘛？咁啊做生意老細好現實嘅。如果個記者可以幫埋跑電視，幫我跑埋電視，翻去又可以幫我喺收音機度播埋夜晚寫埋日報，咁人工梗係高過你一味，即係淨係做即係獨孤一味啦。咁喂，呢啲係外行到不得了嘅説話嚟嘅。無論你做報紙。做電台、做電視新聞，係咪？喂，咩叫兼埋嚟做都得啊？咁都呃得出嘅，咁所以咪裁員咯，係咪？嗱，今日有線咧，就即係首先就將個矛頭就指向呢個新聞刺針。嗱，新聞刺針同埋有線中國組咧，可以係有可以講話係有線嘅王牌嚟嘅。好啦，你個新聞刺針，你就炒曬啲主管，係咪？今日炒40個人，係咪？除咗炒友之外，咁有啲就調職，跟住就中國組啊，即係呢個司徒源啊，我哋同佢都好熟嘅，俾我哋後輩一啲嘅，即係好優秀嘅新聞工作者啊。咁佢太太梁慧文，咁都近時喺珠海嘅時候都係我學生嚟嘅，都係好出色嘅記者嚟嘅，係嘛？司徒源係嘛？就帶頭即係成個新聞，即係有線嘅呢個中國新聞組就集體辭職。總辭係咪？咁喂，佢個講法咧行出嚟就話，佢呢一個做法就係話佢遞咗信㗎啦，係嘛？咁當然係唔開心啦，係咪？咁除咗即係有線中國組之外咧，咁另外呢一個港文版嘅主管啊，林耀恩啊，咁呢啲都好資深嘅記者啦，係咪？編輯部嘅主管黃日義啊，咁另外財經組嘅主管顏寶剛，全部都。即係請辭係嘛？咁其實對於老細嚟講，管理階層嚟講，佢係得其所哉嘅大佬，佢就係要換血係咪？而家就係向北看係咪？即係講到白都唔怕噶啦係咪？呢、這個一定係要全面靠攏大陸係咪？政治上係全面靠攏大陸係咪？香港經濟上全面靠攏大陸係咪？意識形態都要全面靠攏，而家係咁樣噶嘛？係咪？所以我哋其實一早都睇到呢種情況㗎啦嘛。大家記唔記得我喺好早之前踩場我已經講係咪？ 當佢即係換咗一班人啊，即係換咗班嗰啲咁嘅李津啊呢班，即係馮德雄啊，由顧問跟住再辭埋職之後，咁而家辭埋職啦，係咪？咁啊，馮德雄喺有線就好耐㗎啦，係咪？咁佢又去做顧問啦，新老細嚟嘅時候，咁又去做顧問㗎嘛，咁都仲可以頂住一陣，係嘛？趙應春就走咗啦，退咗休啦，係嘛？咁啊，羅撐落嚟就趙應春，趙應春管呢個有線新聞部都好長時間嘅，係嘛？咁喂，而家新老細或者個管理階層，我哋叫呢種叫內部控制 （internal control） 呢個係對編採自由係構成最大影響嘅一種力量嚟嘅，係嘛？嗱，政治咧好多時係黑手嚟嘅，佢明面佢唔敢嚟噶嘛，佢暗地你做噶嘛，係嘛？或者你去揣摩，係嘛？即係你嗰啲管理階層，甚至乎啲新聞部嘅主管去揣摩，即係上邊嘅意思，係嘛？咁然後實行自我檢查，咁呢個係比較常見嘅。政治通常就縮咗喺後面嘅。而家喂，老實講。即係我哋過去即係做咗咁多年，我都好清楚，同好多新聞部主管我哋都好熟嘅 ，OK 係嘛？我亦都曾幾何時係呢一個新聞行政人員啦，協會嘅執委嚟嘅 ，OK 係嘛？咁 NEA 嗰啲全部都係新聞部嘅主管入去，就成為呢個 NEA 嘅成員啦，係嘛？咁我因為我都喂，我都做過呢、這個即係管理階層啦，喺其他報紙度係嘛？好啦。嗰陣時大家都仲相安無事嘅，咁但係呢共產黨就想盡千方百計呢就要去滲透啊、分化啊、統戰啊、統戰呢啲咁嘅新聞界團體啊。記協佢就即係插針都插唔入㗎啦，因為好難搞，係咪？咁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可以搞啦啩？曾幾何時，曾德成嗰時係大公報總編輯，就入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NEA 做執委，跟住要做主席。嗰陣時呢就我帶頭喺度組織啲人咧，就懟冧佢嘅，就俾佢做唔到主席嘅，咁樣嘅，係咪？咁後屘換下又陳淑薇啊，嗰啲陳淑薇而家咩人，大家好清楚啦。商台呢、這個嚇，即係哦，即係親建制親到都離曬譜嘅，攞勳章嘅呢、這個係，係咪？即係過去呢咁多年大家都睇到即係共產黨無所不用其極嘅啦，已經係係咪？咁但係都唔敢明嚟嘅。嗱而家咧就係、是、通過一啲即係佢喂一商業行為換咗老細。系嘛？跟住啊，呢、這個老細即係對新聞部就即係一定係睇唔順噶啦，即係睇唔順噶啦。你明唔明？梗係要想辦法搞你噶啦。咁啊換人咯，換咗啲主管入去咯，係嘛？咁換咗呢啲咁嘅，即係之前我哋做節目嘅時候都有講到啦。換咗呢啲咁嘅人，咁啊梗係唔使問阿貴，咁啊梗係要玩嘢噶啦嚟到，係嘛？嗱，當時換呢幾個人咧，我都分析過嘅，係嘛？新聞部個領導層咧，由馮德雄一個人就拆咗四個，由呢個謝燕娜啦、李津啦、陳興昌啦，係咪？咁另外就許方輝啦，咁啊加埋入去，咁入到去就領導呢個新聞部。咁而家就出現咧，喂，人事部發封信俾你就得嘅咯，喂，你唔使通知新聞部嘅喎，咁奇怪個炒友係嘛？咁啊炒40個，係咪？咁所以司徒源佢嗰個有線中國組覺得都無可為，係咪？咁啊集體辭職。咁就呢個係今日有線嘅即係大地震嚇。嗱，我嘅睇法就好簡單嘅啫，係咪？因為我哋就唔會覺得奇怪嘅，係咪？呢、這個新領導層，你睇下，即係上次講新領導層上任唔夠十日，第一個咧就係炒咩咧？炒嗰啲工程部嘅資深員工，係咪？咁於是就引發起有240個新聞部嘅員工聯署，係咪？即係寫信俾呢個有線電視嘅主席邱達昌，240個有線新聞部嘅員工佔咗成個新聞部嘅2/3嘅人，包括港文啦、呢個新聞組啦、呢個中國組啦、節目組啦，同埋新媒體啦，係咪？同埋所有嘅主管都有份參加呢個聯署嘅，係咪？即係話，咁但係。連署咗個結果係咩呢？而家咪話俾你聽，12月1日咪裁員咯，而且仲要針對呢個裁員呢40人裏面，新聞刺針係其中一個最重要嘅部門啊，有個主管都俾佢裁埋啦，係咪？咁係咪真係為咗盤生意呢？仲有做新聞唔係淨係講生意嘅，大佬係咪？咁你有第二啲收入噶嘛？你經營不善，你走去搞個新聞部做咩？ 新聞部唔係一個生財機構嚟嘅，嚴格嚟講係咪啊？係咪？咁你新聞做得好，咁就多啲人去訂，咁你可以話呢個係一個生財咧。你唔係以主要新聞部做一個生財機構噶嘛？係咪？咁但係新聞部嘅支出係最大嘅 ，OK？ 喺有線嚟講係咪？咁你而家就完全係從做生意嗰個角度出發，係咪？咁呢個就係振振有詞啊！呢個有線電視嘅新聞主席，有線電視嘅主席邱達昌振振有詞嘅講法。但係，喂，呢個係社會公器嚟噶嘛？係咪啊？你 CNN 個主席會唔會行出嚟？喂，我最緊要賺錢啊，乜都假，咁係咪會講呢句咧？唔會噶嘛，大佬。因為你一個電視台個新聞部做得好，係咪？你個新聞有公信力，係咪？你報導嘅新聞有公信力，喂，你係有嗰個社會地位喺度噶嘛，有影響力噶嘛，大佬，嗰、那個係幾多錢都買唔到噶嘛，係咪？當然啦，最好又賺錢又有社會地位，咁啊，梗係正啦，係咪？咁你有線同無線唔同，咁無線以節目為主噶嘛，新聞唔係佢主打嚟噶嘛，係咪？你而家劏咗新聞部，你咪即係自掘墳墓，係咪？你將個新聞部裁員裁到咁，係咪？跟住將啲有用嘅人炒曬佢，係咪？因為你管唔到佢嘛，有線中國組係咪？新聞刺針有時佢哋做嗰啲咁嘅突出，你覺得好硬眼係咪？喺而家咁嘅政治氛圍底下，係咪？咁你咪搞佢咯。其實係你自己話係為咗做生意，為咗賺錢，其實就唔係，係咪？其實又係睇共產黨面色，係咪？甚至唔係淨係睇面色，係做奴才。屌真係咁啊！你估有錢佬就唔做共產黨奴才嘅咧咩？係咪？有錢佬一樣做共產黨奴才嘅啦，唔係使乜走去做政協人大代表人係咪？內部控制呢啲就叫做係咪？通過呢個管理階層去即係干預呢個偏採方針係咪？通過人事部揾人事部出大信封去炒啲即係新聞部嘅員工，喂，仲有炒嗰啲全部都係做得嘢嘅人，做得嘢佢就唔鍾意，因為做得嘢就會令到北京唔高興，令到中聯辦唔高興。我嗰陣時同阿燦哥成日傾偈，成日都講開㗎，喂，中聯辦有冇揾你㗎？即係嗰陣時新華社九七之前啊，有線，喂，一定有揾你傾偈㗎喎，係咪？揾你傾偈唔緊要啊，你會唔會就範㗎嘛？但係呢一班咁嘅謝燕娜、李津啊、陳興昌呢啲咁嘅垃圾，喂，真中聯辦召你食餐飯，你就賴曬尿㗎啦，已經係咪濕曬啦？高興到係咪？因為人格問題係咪？你有咩資格喂去做一個新聞從業員啫？係咪？我哋成日講新聞從業員做新聞工作係一個終身置業嚟嘅啊！喂，我哋呢即係講呢啲，大家即係唔鍾意聽，你就即刻走頭。我話俾我教新聞出身嘅 ，OK？ 我而家新聞界好多都係我啲徒子徒孫嚟嘅。我哋係好嚴格嘅，即係對於嗰個新聞從業人員啊嗰、那個操守係特別重視嘅，係咪？喺課堂上面成日講新聞道德，係咪？新聞倫理，係咪？我有新聞自由，同時我都要有倫理，係咪？要講呢啲嘅，係咪？所以睇到今日即係有線嘅呢種變化，真係當然呢、這個係好自然嘅變化嚟嘅，基本上係即係物理之必然啊，唔好講自然啊，呢、這個係必然，但係唔等於應然，係咪？而家就係咁嘅時局底下，係咪？你嗰個極權政府要清算教育界。清算新聞界，其實唔可以講清算，係收拾。而家係唔係過去咧，就俾啲胡蘿蔔你；而家咧，屌你就係俾啲棍嚟勾你，係咪？即係紅蘿蔔同棍子啊，揸住喺佢手度，即係等於嗰陣時啊，聖經同把劍任責一提啊，一樣係咪？即係喺政教合一嘅時代，係咪？而家咪咯。你要獎賞啊，定係要我勾你？而家仲好笑，獎賞都冇啦，淨係勾。而家就係咁，係嘛？咁所以對於今日嗰啲宣布即係集體辭職嘅中國新聞組啊，司徒源、 即係領導嘅呢、這個即係中國新聞組，今日佢哋呢啲即係恥食周粟啊，羞與為伍啊，應該叫恥食休粟，休達昌咁啊，羞與為伍啊，呢種咁嘅行為，我哋表示高度評價。